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大家好，我是空灵，来自北京财贸，很高兴今天在北京图书大厦诵读小站给大家诵读。诵读的篇目是许地山先生的《落花生》。我的家乡盛产花生，我的父母非常爱吃花生制作的各类食品，我想念他们了，所以今天读这篇文章。我们家的后园有半亩空地，母亲说她荒着怪可惜的，你们那么爱吃花生，就开辟出来种花生吧。我们姐弟几个都很高兴，买种、翻地、播种、浇水，没过几个月居然收获了。母亲说今晚我们过一个收获节，请你们的父亲也来尝尝我们的新花生好不好。母亲把花生做成了好几样食品，还吩咐就在后园的茅亭里过这个节。那天晚上天色不大好，可是父亲也来了，实在很难得。父亲说你们爱吃花生吗？我们争着答应爱。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？姐姐说花生的味儿美，哥哥说花生可以榨油，我说花生的价钱便宜，谁都可以买来吃，都喜欢吃，这就是它的好处。父亲说花生的好处很多，有一样最可贵，它的果实埋在地里，不像桃子、石榴、苹果那样把鲜红嫩绿的果实高高的挂在枝头上，使人一见就心生爱慕。你们看它矮矮的长在地上，等到成熟了也不能立刻分辨出来它有没有果实，必须挖起来才知道。我们都说是，母亲也点点头。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，它虽然不好看，可是很有用。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，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。父亲说这就是我对你们的希望。我们谈到深夜才散，花生做的食品都吃完了，父亲的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夜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，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。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爱宝。 天渐渐的黑了，深圳的夜苏醒了，灯红酒绿。许家别墅的地下密室里，田哥忽然睁开了眼睛，小屋里唯一的灯也熄灭了。外面的人大概以为这样会加速摧毁田哥的意志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田哥的过去。田哥将躯体弓起，用牙解开手腕上的绳索，然后忍痛卸下左手大拇指，将左手从手铐中挣脱，又将大拇指重新装上，并取出含在嘴里近两天的针头，那是许家的人在车上给他注射药物的时候遗留的。田哥将针头弄弯，然后打开手铐，再不紧不慢地解开脚上的绳子，最后无声地打开脚镣。做这一切的时候，他仍旧背对着门躺在原地，仿佛一动不动。晚上九点，守卫换班了，两个人在铁门外谈论着今天锁王大赛上发生的事。许兰芳一个小姑娘力压群雄，让一群大男人灰头土脸。许家再现了几百年前的盛世景象，似乎不再只是幻想了。一天一夜没有喝水，田哥口干舌燥，但他耐心地等待。门外的人终于想来查看屋里的情况了，他们打开了一道门缝叫喊着，田哥保持不动。两个守卫觉得情况不大对劲儿，于是一个走进来查看，另一个人守在门口。田哥算住了时间，在守卫 A刚进神的刹那，突然抱起，将守卫 A 猛地撞向了门外。门口的守卫 B 急忙关门，但守卫 A 的胳膊已经甩在了门外，骤然关上的门差点将那条胳膊夹断。守卫 A 惨叫着收回了胳膊的时候，田哥飞身一脚踢去，外面的守卫 B 顿时被弹起的门撞倒，昏死过去了。田哥站在门外冷笑着，能把他困这么久，许家已经很了不起了。然而让田哥意外的是，许家的确很了不起，因为田哥迷路了。许家别墅地下根本就是一个迷宫，田哥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，最后连关押他的密室也找不到了。田哥挠了挠头，索性坐下。徐老二和徐老三的对话他都听到了，也听到了今天的赛事情况，因此田哥相信用不了多久许家的人就会找来，毕竟他现在还是有用的。不过田哥又一次错了，许家根本就没再派人下来，甚至将地下的电源都切断了。四周漆黑一片，看不到一丁点光亮，没有声音，连方向也丧失了。这种感觉让田哥的心跳加快，但并不是恐惧，而是一种莫名的激动，就像是七年前的血战，在第一声枪声打响前，那种死亡的压抑仿佛是天地间失去了一切光明，甚至于当田哥从尸体堆中爬出来的时候，眼前也是一片漆黑。他知道脚下是尸体，但眼睛却什么也看不到。田哥抬起了手，黑暗中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手掌，但他知道那只是视觉的幻想。田哥自嘲地笑了，他居然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。田哥摸到了墙壁，然后跳起，在上方的墙角摸索着电缆，连续试了三面墙才摸到，直接撞得像是折断翻了，疼得钻心。田哥将电缆扯了下来，然后顺着电缆的方向一路扯一路走，没多久走到了头，电缆下方是一堵墙， 天哥沿着墙向两旁摸索着，有一边墙居然没有到头，留下近两厘米的空隙。天哥沿着缝隙向下摸索，发现竟然有轨道。他这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到出口，原来这个迷宫是可以随时改变的。天哥费力地将墙拉开一道三十几厘米的缝隙，然后挤了进去。向前走出几步是楼梯，天哥舒了口气，终于找到出口了。从别墅的花园钻出来的时候是凌晨三点多钟，正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刻。天哥摸进别墅，找到厨房，吃饱后在别墅内隐藏起来。他有一个天马行空的念头，并决定立即执行。天亮了，许家别墅内鸡飞狗跳，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田哥被困在漆黑的地下也能逃走，果然像那个喇嘛预言的一样无所不能。许老三气急败坏，后悔当时那一刀没有刺下去，锁王争霸的关键时刻出了这种娄子，许家重振雄风的计划怕是又要搁浅了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许老三的心里，他最疼爱的曾孙女许秀芝的小命大概是保不住了。虽然出了这种事，但锁王大赛仍旧继续，今天是最后的决赛，余生里要接受许兰芝和朱三孝以及王家三兄弟的车轮战。不过因为田哥的原因，决赛选择了在别墅的客厅内进行。最先挑战的是朱三孝，他面前两把锁依旧是卖相朴素，一眼看去就是普通的三环锁。于前辈，我这锁是双螺旋结构。朱三孝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余胜利打断了。别说，那样就没有惊喜了。面对没有见过的锁的时候，余胜利的眼中有狂热的光芒。朱三孝犹豫了片刻，转身向评委示意已经准备完毕。在计时开始之后，两个人同时开锁，步骤并不相同，但结束的时间非常接近。余胜利用时五秒，朱三孝用时六秒三。朱三孝目光黯然地说，我输了。王家三兄弟仍旧一同上台，比的是拆解和组装两把一模一样的异形锁具，三个人如同一个人，把流水作业运用得纯熟无比，但他们仍旧败下了阵，因为余胜利用的时间更短，一拆一合如行云流水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停顿。最后上场的是本届夺冠大热门许兰芝，比的是修复两把有问题的密码锁，两个人拆解密码锁的时间相同，找到的问题时间略有差异，然后组装时余胜利又慢了一拍，因此耗时比许兰芝慢 0.9 秒。我赢了，许兰芝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余胜利皱起了眉头，他没有料到这个女孩的表演天赋这么好，没去考中戏简直是中影集团的重大损失，但余胜利以为田哥还在许家人的手里，所以不敢轻举妄动。和余胜利持同样念头的还有田哥，他躲在暗处观察着，打算等许兰芝拿到神盒时再跳出来揭露许家的真实的面目。但田哥还没有来得及动手，大厅就传来了一阵骚动，有人来了，而且正是许家两位长老千方百计要找的那个人田青。台下有人窃窃私语，真有田青这个人呐。田青大摇大摆地走到小桌前，余胜利连退了十几步，直到靠到墙上。余胜利舌头打颤，说不出话来了。 你是 什么？你是的，才三十几年没见就把我忘了。我是田青。 天青说着，拿起刚组装好的两把密码锁，飞快地在耳边摇晃着。三秒后，两把锁几乎是同时打开了，台下一片哗然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躲在暗处的田哥也差点摔下来，好在他看见许家的人在悄悄地关门，于是一缩脖子，又躲回了暗处。田青回头看向了许老二，毫不客气地问，有没有难点的锁呀？这是个玩具吧？许老三忍不住站了起来，你就是田青吗？鄙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。你以为头发白的就是老家伙吗？声音大就有道理吗？站起来就能比我高吗？别费心思了，我没时间解答你的问题，好了，下一个。天青答复小孩子的口气对徐老三说着。于胜利终于想起天青是谁了，舌头更加卷成了一团。厂子，你就是那个天才儿童九龙神河。小柯吧，你终于想起我是谁了，一边待着，看我变个戏法给你看。天青说着，双手在空中一抓，等众人的目光随着他的手落回桌面的时候，桌子上已经多了一只箱子。徐老二一脸杀气地站起来说， 九龙神河。 放松放松，这个不是你们的传家宝，这只是个仿品，不过你好像一直想要打开它，所以我今天是专程来帮你的。天青说着，目光突然锐利起来，扫视一周，然后站到前台讲话。徐老二脸色一白，晃了晃，开口说， 那是我们家的，你不能。 天青打断了徐老二的话，低声说，你们兄弟俩躲在地下近50年不敢出来，不就是怕别人知道盒子里是什么吗？放心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不过据说盒子里的东西足以让某些人身败名裂。许家二太爷，你说呢？一旁的许兰芝突然上前，从贴身处掏了一把精美绝伦的小锁，他似乎并不相信田青神乎其神的锁艺。 田前辈，你来试试这个。 田青拿过锁来，依旧不查看，就开始在耳边摇晃。9秒钟之后，这把按正常顺序也要30几秒才能打开的复杂至极的锁被天青摇晃开了，台下沸腾了，所有人都在呐喊着这两个字，锁王，锁王。天青抬手止住所有的呼喊，语不惊人誓不休地开口大声说，许家的九龙神河其实在解放前就已经被人调包了，许家长老们都知道，现在大家见到的只是一件仿品，就是这个。不过呢，我听说这个盒子里有一个惊天的秘闻，所以我才不远万里跑到这里。那么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秘密呢？ 想。 台下的人也处在一种亢奋的状态了。好，既然是群众的呼声，那我就勉为其难试着开一次吧，不过这个东西可没有办法摇开呀。天青说着，台下的人群会意地大笑起来。天青嘴角浮过了一抹笑意，他把双手平放在盒子上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食指如飞，那些零件在他的指尖像是自动地脱离了。这些看上去似乎很简单，毫不费力，整个盒子在田青如有魔力的食指下逐步的解体了，露出了它的核心，一只5厘米左右的方盒子。徐老二太过激动了，手伸向了田青，但最终没有能抓住。 啊，九龙神盒，不能打开神盒。 田青拿着小方盒轻松地避开了徐老二，走进台下的观众之间。看他激动的，其实他才是一直以来最想知道这盒子里装的什么的人。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吧，这里面装的 是他的伟哥。天青这一点面子都不给，让徐老二怒发冲冠，他开始哆嗦了，站立不稳地向前倒去。徐老三扶住了自己的兄长，许明父女也上前搀扶。这个时候田青已经打开了方盒，取出里面一张带血的信纸，他看了几眼，神色震怒，立即在人群间开始念了：老三，大日本帝国仍有中兴之象，你别太把民国政府的工作放在心上，该脱身出来就脱身出来，到时候你去沈阳找我好了，我都已经是三座矿的买办了。落款是许二生，就是这位许家长老。我的朋友们，你们认为这样一个投机家族，一个汉奸遍地的家族，有资格主办锁王大赛吗？ 啊，没有没有， 怒喝声一浪高过一浪。二哥， 二哥，你怎么了？二哥， 徐老三突然大叫起来，人群中有人扭头看了一眼，赫赫有名的徐老二因为心脏病发作死了。然而没有人注意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被田青所吸引，转移不开。还有一件事，这几天我一直在许家附近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这个秘密是关于两个小姑娘的。有一天，两个小姑娘在路边走，这时后边驶来了一辆汽车，那个小点的姑娘突然将大点的姑娘推向车轮下。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，直到今天才知道，原来她是想当锁王啊。田青说着指向了许兰芝，他的话令人群陷入了短暂的寂静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脸色苍白的许兰芝。许兰芝解释着说，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是有人， 那天我看到有车过来，我只是没有来得及提醒我姐。天青认真地说，小姑娘，想当锁王要先学会做人哦。然后仿佛自言自语，事情还不止这些，就在三个月前，许家的人还以女儿的婚事威迫沈阳朱家，要朱一手参与了一起银行盗窃案，结果失败了。朱一手惨死当场，许家的人全力隐瞒此事，妄图以拖字诀让朱家后人淡忘亲人的失踪。你们说许家卑鄙不卑鄙啊？别墅内外的人声音一致地喊起来， 卑鄙卑鄙。 天青点了点头，轻声地说，好了，事情已了，我也该走了。天哥在藏身处听得清楚，好容易见到真正名副其实的锁王，哪还能当面错过呢？天哥立刻跳出去追去了，他的行动让其他人也动了起来，一直浩浩荡荡的队伍追随在天青的身后。许家别墅外的大院被锁上了，不过这难不住一群锁匠，只停顿了片刻，人群便涌出了许家别墅。天青被这狂热的人群围住了，拜师声此起彼伏，不少人甚至痛哭流涕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众人身后突然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，浓烟滚滚升腾而起，所有的人都隐约听到了许家别墅里有人在大火中狂笑，又有人在哭泣，只是没人走出那栋陷入火海的别墅。许家的雇员站在安全线外，目光茫然。许兰芝哭花了脸，不停地说， 我没有我没有。 许明站在火海前一言不发，只是脸上仍在不停地挣扎。走吧走吧，都走吧，这里的事已经了了，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什么锁王大赛了。天青对众人大声地喊着，然后又低声叹息着说，五百年的辉煌啊，可惜从未现世就已经毁灭了。 天青说着转身离开了。只不过这一次除了天哥和余胜利，再没有人跟随了。天哥说，青哥，我想请您出山。天青回答说，嗯，我此行就是出山投奔你来的。天哥回到嘉安市已经两天了，但没急着回法天园，而是和田青住在余胜利的家里，因为三个人都察觉到有个小尾巴一直在跟着他们。离开神镇之前，余胜利曾想找朱三孝答复关于他父亲朱一手的事情，但却找不见人影，也不知朱三孝去了哪里。为此余胜利泱泱不乐了好一段时间。由于田青的出现，余胜利认为自己没资格加入偷天计划，很坚决地要求退出。天哥通知了雷一鸣，雷鸣表示没有意见，但事后简奇打电话来问了半天，欲言又止，最后什么也没说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。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长的旅途，一路跟着晚霞，再没有停下，用着温暖星光，也吻过夜里的花，一路肆意流浪，还记得故乡吗？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。人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，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，随时间漂泊，随他忘了，我记得他离开，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，离开他的回忆后重复的活着。 10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10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里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一次单纯的心灵朝圣之旅，竟引出种种诡异神秘的事件。一盘布局精巧复杂的棋局，谁才是真正的操纵者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窃密》，作者田高希，演播艾宝文。 余胜利和田青认识，他们是20几年前一起进入那个神秘单位的小伙伴。只不过田青是公认的神童，而余胜利呢，因为资质较差，最后被淘汰出局。想不到快30年后，两个人会以这种方式重逢。余胜利问田青，后来打开许家的九龙神盒没有？田青面色一沉说，哎，我就是因为这个被开除的。余胜利一脸的愧疚，原来当年两个人曾经约定，不管是谁长大后一定要将神盒打开。余胜利又问，那个盒子里面是什么呢？田青脸上掠过了困惑的表情，好一会儿才说，对不起，我不能说。三个人又聊到了香格里拉康复中心。余胜利对田哥竟然到过那里愤愤不平，嫉妒得要死。玩笑过后，田青又一脸坏笑地告诉田哥，白马怀孕了。这5个简单的字差点儿呛死田哥。他在剧烈的咳嗽中想起了妻子唐一鸣，想起雪山牧场上的那个香艳异常的午后。这两个女人，一个真心爱的，一个似有所图，但只要想到他们便会搅乱了心境。就在田哥开始钻牛角尖的时候，田青笑着说了3个字，逗你玩。田哥险些翻脸，这的确不是可以用来恶作剧的事情。第三天，跟踪3个人的小尾巴终于忍不住现身了，果然是许兰芝。田哥一脸苦闷地说，你跟着我干什么？他现在对女人已经有了恐惧的心理了。许兰芝哭得梨花带雨，田叔叔，那个喇嘛说你无所不能，你帮帮我们家吧，我爸爸和叔叔他们都是无辜的。田哥反驳说，我要是无所不能，还会被你们堵在这里不敢出门吗？他并不相信许兰芝的眼泪，这个女孩的心机太深，连自己的亲姐姐都会算计，总让田哥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。然而天哥没能再甩掉这个看似纯洁的小尾巴，余胜利收留了他做关门弟子了。 已经是2008年5月6日，田歌和田青告别于胜利去发天园。至于许兰芝，田歌许诺他会考虑帮忙，但不是现在。许兰芝留在于胜利的所铺，甘心做一个学徒。许兰芝似有所指地说，我是来学习做人的。田青冷笑，根本不理睬许兰芝挑衅的目光。在开锁人的行业里，田青的确可以傲视一切的。回到法天园之后，田哥了解到这几天来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，特别是孔淑玲的受伤，让田哥感到那个巨大的阴谋网络在悄然收紧了。但田哥不是坐以待毙的人，他要简奇派人给李香秋带口信，要求谈判。周世涵认为太过儿戏了，都见了红，不死不算完了，还能谈判吗？了解前因后果的田青也持相同的意见。马凤元只是冷笑，像在看两个小丑。事实证明田哥是对的，李香秋同意谈判。他和汪伟为了追杀田哥，已经弄得元气大伤，雇佣的商业调查组织又发生内讧，甚至解散。两个人都已经没能力再策划一次刺杀。这个时候，田哥提出谈判，对双方都是一个休整的机会。李香秋的谈判方式选择了 MSN 网络视频会议，时间是晚上12点。在天黑之前，田哥把所有参与偷天计划的成员聚在了一起，开始研究分配任务以及佣金。孔淑玲的伤已经开始恢复了，他取代简奇做会议记录。孔淑玲的身边是目不斜视的雷毅，几天不见，田哥感觉雷毅似乎稳重了许多。马凤元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十分强烈，什么？于胜利退出了？田哥早就察觉出两人间的关系有异常，他说，他还要我转告你，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了，别死抓在手里不放，没好处。马凤元冷笑了一声，不再说话了。会议继续进行，其他人对各自的任务及佣金都没有意见。实际上，在田哥不在的这几天，偷天计划已经开始实施了。许刚进入保险库实地勘测，就是其中的一项。时间转瞬即逝，夜里12点了。田哥坐在电脑前，在摄像头的范围内，孔淑玲和雷毅在右边，田青和简奇在左边，其他人事不关己，多半都没有参加。田哥问雷毅，你有办法查到他们的地址吗？ 小意思。雷毅打开了追踪软件，准备完毕。 时间在到达24点的一刹那，李香秋的头像亮起了，紧接着发出视频的请求。雷毅点击同意，然后开始追踪对方的位置。屏幕中弹出的视频画面几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画面里的人并不是李香秋，而是张大成，那个曾化名张良时对周圆圆进行谋杀的凶手。 田哥啊，咱们又见面了啊。你好像瘦多了，怎么最近压力太大了？ 田哥冷笑着说，没想到会是你啊，我应该叫你张良时还是张大成啊？ 那是你的问题啊，从在亚东县见面的时候我就在观察你，我认为你是个有趣的家伙，值得在你身上投点心思，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，一次次在绝境中活下来了，你的对手们则越来越处于被动，那个从金三角出来的狗屁商业调查组织甚至被你玩散了架了啊！ 看来预言果然是真的呀，这真让我意外的很呐，惊喜的很呐。 张大成这么说的时候，在屏幕里闪过一只女人的手，似乎想阻止张大成说出更多的事情。 田哥心境平和地说， 预言，又是预言。李香秋就在你的身边吧， 他和汪伟进藏见到那个喜好泄露天机的活佛了吗？ 我很奇怪啊， 哈， 你居然会和李香秋混在了一起。不过更早的时候我就在怀疑你了，在巨石林里的脚印儿是你穿着小鞋踩出来的吧？ 我是后来才想明白的，你不该在石头上撒尿，男人和女人小便的方式毕竟不太一样，而且那个脚印太深了，一个体重没那么重的女人怎么可能踩出那么深的脚印呢？还有你大概不知道，周圆圆就是那个活佛洛桑的妻子吧？ 这个时候雷毅打了个响指，一脸轻松的表情， 天哥交给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 周圆圆是洛桑的妻子 啊？怎么可能啊？你的小朋友不太乖吗？真以为这么容易就能查到我们的位置啊？他荒废的时间太久了，在黑客的世界里已经排不上号了。张大成笑着说。 雷毅得意的表情凝结住了，他立刻重新输入了新的指令，然后一脸困惑，意识到自己踩进了别人的陷阱了。雷毅没有沮丧，而兴奋起来，整个人都趴到电脑的键盘前，不停地输入指令，载入程式。 啊，天哥看着镜头说，好了，咱们谈正事吧。我希望你们停止追杀，不然我要发起反击了。你既然对我们很了解，那就应该知道，如果真把我逼急了，我一个人也敢杀上门，更何况我现在还有很多的同伴，局面对你们来说并不十分有利。 我同意，同意。这也是我的雇主李香秋女士的意思。 出乎意料的是，张大成居然一口答应了，并说， 我对杀你没兴趣，并且我接手了被你玩散的组织，让他们恢复各自最擅长的事情，杀人。 哈，这会儿还没有人下订单要你的命。 另外，我还指望着通过你找到我的师兄田青呢。 田青？是你师兄？那你也是那个单位出来的人？ 天哥一脸震惊。 田青一脸冷峻地站在摄像头的前面，目光复杂，有惋惜也有愤怒。 我在这儿已经离开香格里拉康复中心，现在咱们可以公平地较量一次了。 张大成胸有成竹地说， 哦，师兄，你居然已经勾搭上他了啊！看来你也听说过那个预言了。我知道你们也在打嘉安国际珠宝展的主意，那么就以10月4日为限，看谁先把非洲之星弄到手吧。 就这么定了。天哥这么说的时候，简奇脸色一变，但最终还是什么话也没有说。 天哥又说，还有几件事，半年前我就想问你了，在离开黑光峡谷后，我发现自己少了一天，想必是你在长凤坡宿营时下了药，让所有人都睡了一天一夜，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你完成所有的阴谋了。不过周圆圆睡袋的口是温的，里面却是冷的，这说明周圆圆早就不在了。你一定没有想到，在匆忙之间我还会检查得这么仔细。还有牧民刺松和许放公被毒杀，也都是你的杰作吧？现在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 张大成脸上浮现出了得意的笑，像是迫不及待地要展露自己的才华。 你说的没错，你们的确是在山洞里睡了一天一夜，我就是趁那段时间对周圆圆用刑，拿到了钥匙和密码，之后处理了他的尸体，然后下山解决了那个牧民，还在许放宫的牦牛便里下了毒。之所以这么做，是因为刚进帐篷时，那个牧民就塞给我一张纸条，这个贪婪的蠢货以为从活佛那儿知道了我的秘密就可以敲诈我，所以他必须死。至于许放宫，你不会猜到的，他和真正的张良时居然有一腿，在我解决那个小妞前他们就认识。许放宫和那个牧民一样蠢，以为可以敲诈我，所以我也顺便送他鬼的信。好了，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张大成一口气说完，两眼烁烁放光。田哥像是自言自语，看来我一直都是个笨蛋。那么可以告诉我那个保险箱里是什么吗？张大成摇了摇手指，脸上志得意满，摆满了笑容。商业秘密啊，不过我可以免费告诉你，里面就是那首文理不通的词。刘寿元是在唱空城计呀、这招绝呀，故意传出拿到账本的风声，让汪伟慌了手脚，露出破绽。其实他要是真有账本，还不早就交到检察院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的小朋友很有潜力，这么快就要发现真相了，了不起啊！那么再会。天哥刚要说等一下的时候，张大成已经断开了网络。雷嚎叫了一声，狠狠地拍打着键盘，因为即将追查到张大成位置的最后一刻，才蓦然发现自己一直都在对方的陷阱中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。雷失败了，彻彻底底的失败了。天哥没有理睬沮丧异常的雷毅，因为他自己也感到无比的沮丧。相对于雷毅，他的失败显然更大，因此付出的代价也更多。但天哥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与被动的接受阴谋相比，现在至少有了选择的余地，而且田哥可以争取更多的机会。他很奇怪，自己竟没有咬牙切齿，能平静地与张大成谈判，但心底却涌动着前所未有的杀意。那杀意甚至像是凝结成了固体，梗在了田哥的胸口，淤结不散。天哥起身，背影突然变得苍老了。都休息吧，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办呢。房间里只剩下了雷毅和那台闪烁的电脑。雷毅呆呆地坐在键盘的前面，像是丢了魂儿。在所有人都离开之后，他突然泪流满面。雷毅曾经以为自己是天才中的天才，不需要付出努力就可以超越他人，但现在看起来那只是一个幻觉。因此这几年所有的自豪都像是一个笑话，还有把自己关进看守所寻求所谓的突破，简直是愚不可及。孔淑玲忽然出现在门口，她依在门框上看着满脸是泪的雷毅，轻声叹息着：哎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，你也有属于你的荣耀，别哭了。我的男人可不是受一点打击就要死要活的懦夫啊。雷毅转过头的时候，孔淑玲却已经离开了。雷毅擦去了眼泪，他的眼神变得专注，不再轻浮了。2008年5月7日，陈大悟。 天哥起得很早，他打算找田青单独谈谈，想知道那个神秘的预言家的事情。不过出门的时候，身体渐渐恢复的马凤元起得同样很早。两个人走进一楼的训练馆的时候，发现有人比他们起得还早。雷毅和孔淑玲正在训练馆里做热身运动，田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简琪从外面进来了。 田哥，有个叫许兰芝的女孩找你，说出事了。 什么？田哥打了个寒颤，心中闪过了不祥的预感。他让简琪把人放进来，又急匆匆地向前厅走去了。许兰芝衣衫褴褛，污渍斑斑中还有火烧过的痕迹。他一见到田哥就放声痛哭。田青闻言也赶来，两个男人面面相觑，都焦虑异常。好半天后，许兰芝才哽咽着说： 田叔叔，于叔叔死了，无所不开，也被烧了。 什么？余胜利死了？ 田哥的身后刚跟过来的马凤元震惊地大叫着。 田哥回头看去，马凤元快步走到了徐兰芝的面前，抓住他的双肩问着： 那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，比如数字什么的？ 没有，那些人好凶啊，把于叔叔的胳膊腿全砍了，还把他的舌头也割了，于叔叔是活活流血而死的。 许兰芝说到这儿，身体禁不住微微的颤抖，像是回忆起那恐怖的一幕。 要不是于叔叔要我藏进密室，我也一定会死的。 天晴脸色变得惨白，双拳紧握，骨节泛白。 那些人是谁？ 他咬牙切齿， 不知道啊。 许兰芝回答，好一会儿又像是想起什么来。 我听见于叔叔最后的话是：为什么？他好像认识杀他的人。 天哥脸色阴沉，眼睛里仿佛要喷出火来。许兰芝泪眼婆娑地说： 天叔叔，我害怕，你让我爸爸来接我回家吧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窃密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本书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87.6，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真的爱的就是你。 oh, oh, oh, oh, oh. 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